一种不克制的诱惑，是颜色，是烟火，对你还恋恋不舍，时间也不能淹没。不知道为了什么，你总比沙漠更沉默。夜漫长，梦太多，窗前明月也寂寞。等一场花开花落，朝思暮想，想你的容颜。红尘里是如此难忘，缘分只是过眼云烟。想念是美丽的哀伤，朝思暮想，想你的双眼，一瞬间比天涯还远。你的爱是流水轻狂，却不懂落花的惆怅。千言万语想对你说，看着你，看着我。